深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我们会听到台湾歌手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内地的听众比较熟悉黄丽玲的一首代表作，是一首发行于2010年的歌，而且这首歌呢，也在2011年获得了年度雪碧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的金曲奖。是一首能够充分体现黄韵玲唱功以及歌曲表现力的一首作品。在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的节目。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在我的

戏曲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但是呢很多现代的年轻人啊觉得它的节奏比较慢，唱腔比较拖拉，从而呢觉得不喜欢。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说唱脸谱呢，就唱出了年轻人对于戏曲的理解，包括呢对于戏曲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些愿望。这首歌让我们听起来呢，不仅有戏曲的韵味在里面，而且呢也能够带给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思考。 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隆个哩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赶上潮流，吸引当代小青年？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演作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直往脸上翻， 不不要生气， 老爷爷你别生气，也许我分辨，就算是山珍海味老吃也会办， 艺术与时代不能离太远，要创新要发展，哇呀呀呀，让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家都爱看，民族遗产一代一代往下传， 一幅幅鲜明的鸳鸯帽，一群群生动的活菩萨，一笔笔勾描，一点点扩大，一张张脸 那种密集的有节奏的锣鼓点一响的时候啊，我真是感觉到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您安排的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是他演唱的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一首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也希望您呢能够喜欢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这些歌。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